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手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哦，你总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。 这就是我们拉不下的小心世界，背叛世俗。